对，那牛力挺钟情这爬行动物的，我估计他想到蛇了。 嗨， 古建筑里头爬一条蛇，这不挺正常的？ 不是，这有点吓人，有点瘆人。 其实说到这个正阳门，之前我们有一种香烟叫大前门。 对， 大家还记得大前门那商标上，它到底是箭楼啊，还是那个城楼啊？ 其实呢，这个老北京呢，咱们说大前门，大前门，按说啊，正阳门是个瓮城，前面的箭楼跟后面的城楼，是一体的。 对， 哎，拆了之后变成两个建筑，但是这个大前门，很多老百姓的理解是从香烟上。 对， 特别有意思，北京的大前门是上海卷烟厂出的。 对。 这又是一问题，我觉得这知识点够多的。 哦，还有就是北京牌电视机是哪儿生产的？ 对，天津的好像。 对，是天津的。 其实我们选择在正阳门，这也算是选对了地方，是吧？ 其实真的是非常巧合。 嗯， 因为我们也一直在考虑正阳门作为国门，作为老北京现在还看得见的这种标志性的建筑，这些年来北京的本地人反而了解不是很多了。我们也希望一直想找个机会切合点，结果不谋而合。 对呀， 这就是缘分到了。 直到刚才 啊， 关老师刚来的时候，我才知道正阳门原来是可以上去的。 对对对，很多北京人说啊，那还能参观吗？ 是， 我说真的能参观。 对，除了能参观，你每天还错过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就刚才我们在录音里说的零公里标志点。 对， 零公里标志， 这很多朋友不知道在哪儿。 我估计北京市有80%以上的人不知道那个是中国公路零公里标志。 其实大家这个开车的时候，距离北京多少公里，那具体那个点在哪儿，其实就在咱们前门城楼南面的下面。 现在的科学技术已经不用拿尺子量了，完全是卫星定位导航 GPS 都够了。 这个点啊，因为它南边嘛有那个栅栏给围上了啊，但是如果你不去城楼上，你也同样进天安门广场往这城楼走，你同样是可以看见它的。 对， 嗯， 这个也需要有缘人，因为它需要绕过去，因为天安门的南广场大部分呢是外地的客人过来，他主要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然后在这边转，反而本地人来的不多，不让更多的北京人知道咱们还有这么一个全世界都应该很著名的地标。 所以可想，你看刚才咱们说了这么多啊，一会儿又是建筑呢，一会儿又是交通呢，一会儿又是历史，过会儿咱们还要讲生物，对吧？ 对对对。 哎，这个可想见这里边包含了多少文化的内容。 其实刚才关老师给大家提了一个问题，就是正阳门快600岁了，伴随着这座古老的城楼和城门，有一种动物，它是什么呢？ A 哺乳动物， B 爬行动物， C 鸟类。那究竟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通过一段录音给大家揭晓一下答案，然后再让关老师给我们好好讲讲这个故事。 为什么呢？ 哦， 来，我们上去看一眼，帮我们把那个，有人帮我们的四楼那大门开一下啊。 这是最上面一层了， 最上面就是历史上就这么一层， 就是直接是看着上面的天花板。 这个天花板上面就是里面。 啊，它其实从外面是可以钻进来的。 哎，它从外面有留个口，它都能进来。 啊， 四月到七月底就4个月， 春天到夏天的时候。 哎，4个月在这儿，4个月在那边，4个月在路上， 在飞。 就大概就这么个模。 哦， 这个上面呢，你看这个天花板上面 啊， 鱼儿就是从这儿飞进去。 这上面能进去吗？ 哎，能。明天回来的时候，我们会把天花都打开几块，鱼儿就从外面飞进去，这是活的，可以把它打开。 啊， 可以把它打开。它的好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没有加防护网。 啊， 就是鱼儿还可以回家。 啊， 还有家还可以回家。 就是明年4月份的鱼儿回来的时候，其实我们这天花板是开开的， 我们就要打开，架好那个摄像机， 让我们看看鱼燕在上面。 哎，24小时，哎，观察鱼燕是怎么样产卵， 哦， 怎么样喂小燕子，对吧？ 嗯， 哎，就观察鱼燕一家。 哎，答案揭晓了啊，是鸟类。然后我们有一听众的朋友特逗，说那九尾狐说，哎，那门洞那俩石狮子算不算呀？他俩是不是也在那儿蹲了600年了？ 那不算动物吧？ 对，它不算活的动物。 不算活的动物啊。说来其实这个燕子真的很奇妙啊，600年它一直就在那儿哈。 对，其实咱们北京的燕子有很多，一种呢是咱们特别常见的叫家燕，就是咱们说在老百姓的屋檐下，哎，坐窝，大家说要有燕子，觉得是很喜庆的事。 就是那个小燕子，就是那个。 哎，对对对，哎，穿花衣。那么，其实雨燕呢是燕子中间比较古老的一个品种，它的基因呢跟家燕的基因离得很远。 哦。 它和蜂鸟基因离得很近。 哎，蜂鸟，哎， 牛力考你一个， 就是那特别小 的、那蜂鸟的特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我也不知道。 你不是看过蜂鸟吗？ 很多的飞得特快。 哎，它心脏跳的是最快的，在动物里头， 而且 这个振翅的频率 可以停的， 哎，悬停， 悬停， 对对对，是。 它跟那个蜂鸟的血缘关系很近 哦。 哎，它的学名呢叫北京雨燕。 嗯， 是雨燕的一个亚种，就咱说它雨燕的这么一个分支。嗯、这个雨燕呢，特别的，有意思。最早最早，我们知道这个中华民族啊，一说咱们说夏商周，那么从商开始，《诗经》专门有一个商颂，就讲这个玄鸟的，就是很玄机的那个玄， 对对对对， 哎，它叫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嗯， 它指的就是商族的人是玄鸟生的。商族它是以玄鸟为图腾为神灵，那么玄鸟呢最开始就出在商，在北京啊，我原来待那个待的房山琉璃河， 嗯， 那个地方出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叫博举力这件青铜器， 西周燕都博物馆， 西周燕都博物馆、 对， 那个是北京城的发源地， 对， 在那里边发现了几件青铜器，其中很著名的是博举力，那个上面有一圈就是玄鸟的纹，玄鸟的嘴是勾着的，是不能吃饭，它嘴弯过来只喝露水，这个和雨燕很相似，按照这个说文呢记载啊，玄鸟就是一种燕子，而雨燕非常巧，它是什么，它是飞着吃飞着喝飞着睡觉 啊， 它这个 它这空中加油啊， 它鸟类是那个两个大脑左半拉右半拉，一半睡着、一半醒着 睁着，一只眼闭着，那只眼干嘛呢睡觉呢， 那是夜猫子这时候咱们可以把下半段的题出来了啊， 还有一题， 这个雨燕很奇特，它是一种候鸟， 那么我们的题目呢可以这样说，就是说它的过冬地在什么地方， 嗯 啊，还是三个选项、A 江苏的盐城， 嗯， B 乌兹别克斯坦， 嗯， C 南非， 南非， 南非， 哎， 要 答对的听众， 我就飞盐城得了，那么累干嘛呀？是吧？ 就是要我都不飞，我就留在这得了呗，是吧？严苛的气候，我就培养一下自己啊。来继续讲我们这雨燕啊， 就尤其是很多老北京，就看这个雨燕绕着这个前门楼子飞转， 嗯， 每天下午的五点钟左右，就是太阳落山还没有黑的时候，就在这转， 嗯， 因为雨燕呢是一个比较古老的一个品种，所以它不会，它声音很单调， 哦、 就是滋儿就这么一声，所以你在前门那儿听着转圈的叫，不像家燕，家燕的声音呢，咱们说那个 呢喃， 哎，呢喃就是、哎、小燕子呢喃啊，就有点像小女生在一起聊天的那个样子 啊、哦。 这个雨燕呢，远没有那么浪漫，啊， 哦、 它是古生物的一种，所以看它的长相、样子，以及它的爪子， 它爪子也挺有特点、 哎，它爪子非常有特点，也造就了它的这个命运， 嗯， 就是它是四个指头，四个指头都朝前，就像咱们说的这个手上没有大拇指， 就一挂钩。 哎， 感觉， 所以它攥不住树杈， 嗯， 因为你看攥树杈前面后面它都一起使劲才能攥住， 它一攥它就倒掉着了、 哎，所以它挂住，所以雨燕呢是跟着人类进的城，它是跟人一直跟人群相生相伴， 那等于是它随着人类历史的迁徙， 对， 到了北京城， 对、 哦， 非常有意思，就这种动物对人有一种依赖性， 嗯， 但是呢， 刚才我就想问来着，我说为什么这旁边林子那么大，不在那儿待着，非得到城里来？ 对。对，而且 到二环以里，朱友先生， 一般的地儿 那房价得多高啊？ 就是 一般的地儿还不落，它能落的地儿，那房价都是相当高。 就古建里头， 古建筑， 您那都是无价 木结构，对。 但您不担心它现在会对那个，比如说 有点影响 吧？对它有影响吧？ 其实呢，看它主要是粪便，粪便里边有一些，比如说酸呐，只要我们保护好它，一般问题不大。 哦， 可以说在北京，大多数古建都加装了防护网， 嗯， 也就造成了雨燕。的数量的急剧的下降， 对， 哎，之前大概北京有50,000只左右雨燕， 嗯， 现在据统计，不完全统计啊，大概还剩2,000-3,000只， 所以真的非常的珍贵，而且这种鸟有一特点啊，它飞的时候不能打平地飞，它必须得落在一个有一定高度的地方，然后再次起飞，你知道吗？ 呵，还带着初速度呢， 它必须得那样，要它飞不起来， 对，有点像滑翔机，它得冲一下起来。 航天飞机啊，这是 对， 嗯，而且那天和关主任聊天的时候啊，也说了，因为咱们是打开了那个上面的天花是吧？ 嗯、 就看那个雨燕，因为它回来之后，它要产卵生宝宝，它必须得捡一点草汁儿什么的啊。 嗯、 那现在我们城市里草也越来越少了，它没得找了，就看到给它续窝的草是塑料袋 啊。哦， 是白色的塑料袋、 哎、看了以后 生态， 看了以后我们心里非常难过。 嗯， 其实这种动物伴随着人这么长时间，就是伴随我们北京人600年， 对 对吧，它呢确实它不像家燕，它可以落到树枝上去、嗯、去到地上去捡，它是空中飞着，捡到什么 就是什么， 就是什么， 嗯， 所以它一定是塑料袋飘起来的时候，它在上面夹的塑料袋。我们看了以后觉得挺难过的。当然，鱼儿可能不难过啊， 鱼儿是这挺好防水。 所以我一直在想，就是说为什么咱们把它称为是北京鱼鸢呢？而且，这个据我所知，它还是应该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以北京没名字的鸟， 对对对对，哎， 是吧？ 啊，这个是这样，就是说它最早是英国科学家发现的这个物种，当时就用北京来命名，这是全世界唯一一个用北京命名的这个野生的候鸟，哎，所以这也是咱们北京人的自豪， 对啊， 所以一定要保护好。 它在这儿，它也待，它不是在那地儿也待吗？ 对， 凭什么它非得叫北京？ 比方说西安也有，那个西安的鱼啊也叫 北京鱼， 嗯， 哎，它这个物种就被定为 北京 鱼，而且是用拉丁文命名。 嗯，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鱼雁在飞行的过程中啊，您说它飞着吃飞着睡啊，我们很难想象它飞的时候它怎么吃，然后睡的时候哦是比如说大脑左边休息了，右边就开始开启了啊，那它吃呢它怎么吃啊？ 嗯， 其实 我现在看如果要是视频的话就特别像一鱼雁，你像 我这爪子，我这爪子， 你得倒吊着说， 对， 我这挂这话筒上，我跟你说， 对，其实呢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以人的想法去猜测鱼雁， 嗯， 对吧？其实对鱼雁来讲，它的生存能力有很多方面它是很强的，它飞行中间，比方说我们说的喝露水，它是张着嘴飞，张着嘴包括一些虫子，你看为什么到下午的时候鱼雁在转？就是有蚊虫的时候， 对， 它张着嘴飞，就像鲸鱼在海里吃小鱼儿啊、 哦， 它一下就跟那 过滤似的， 对，就跟那漏水、 啊、 哗一下全部都下来了。 哦， 哎，一种动物它能生存下来，一定有它的优势。 对 对， 它刚才啊，其实关老师刚才提到一点，它一直跟随着人类的这个迁徙，那也其实从这里边没准还能够看到。也许我们还能够找到过去它的来源在哪儿。 我们能说答案吗？ 那现在揭晓一下答案吧。 哎呀，憋死我了！ 来来来， 抓紧！ 对不住您来。 好，那么它的迁徙地在南非， 真远呀！ 哎，在南非。 说实话，我听到这答案的时候，刚开始我还是真的很惊讶呀。 飞那么老远， 多远呀？ 非常不容易。 而且这边跋山涉水啊，不是涉水啊，拔的是最高的山，涉 的 是大海啊。 它是这样，它七月底从北京出发。它还不是成年雁，很多小燕子刚孵出来刚会飞，父母就带着它一路飞3万多公里，中间几乎是几千公里才稍作休整，而这个休整不是像说咱们落地休息，不是，它落地就飞不起来了、 哦、 哎，它是在一个地方盘旋， 嗯， 很有意思，我们就是根据现在英国科学家给它带那个光敏定位仪， 嗯， 测出来北京飞出去的这些雨燕是特有意思，我们用一个文化主题， 嗯， 叫川京津冀沿一带一路飞到南部非洲。 呵，你瞧瞧， 非常巧， 因缘际会嘛，是吧？ 哎，而且还有一个巧合的地方，雨燕第一次就说从北京起飞，第一个休整地在乌兹别克斯坦， 嗯， 而那个地方恰恰是咱们 习主席 在国际上第一次提一带一 路 倡议的那个地方，所以说为什么讲天命玄鸟？ 嗯， 有的时候咱们文化人讲啊，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而且你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这个说明中国它和非洲之间， 对， 是不是有可能？ 对，其实咱们现在都知道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人 起源 是从东非，从非洲走出来的智人， 哦、 不是我们说周口店那个直立人、 嗯、 啊，不是。那么我们在推测，如果人是从非洲一站一站走过来的，鱼雁有个特点，它家在哪儿，它还回哪儿。 嗯， 不管它飞多远，它都回去。 深了 啊、 嗯！ 你想，人不可能每年回一趟非洲嘛？ 是啊， 对吧？鱼雁呢，它可能跟着人一路走出来，但是它每年都要回去一下。 对，人有翅膀、啊、 每年都回去一下。如果这个是推测，最后能够证实了，那我们的北京鱼雁和人类文明的这个发祥是有关系的。 哎呦，你看，所以说嘛，咱们今天讲这鸟还是很有原因的。这里边得多深的文化， 牛力情怀激荡了， 之前了， 对， 是不是？ 其实我也在想， 嗯， 为什么

最核心的价值，和平的这份追求。 中华民族没有侵略的基因。 对， 其实刚才你看那个董老师一直在说他对于这个长城的价值和它的意义，其实很大一个方面是为了保护这个农耕，但保护农耕也是在那个时代当中对于中国来讲也是保护了中国的这个经济命脉吧。 对， 就因为它是农业为主的这个国家嘛， 对，你 这实际上对整个国家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 嗯， 这个国家的发展和文化的积淀， 对， 都非常重要。那另外呢，就是说它不完全是保护农耕，就是不打仗，实际上是对游牧文明的发展和游牧民族的经济也是一种保护。打仗的成本肯定是非常大的嘛，你天天的进攻过来杀抢，那肯定中原的军队就得过去剿啊， 嗯， 争啊。是吧，那不就来回来去的打吗？其实打的时候啊，游牧经济损失的更惨烈。 没错， 嗯， 游牧经济它是分散的，没有自己的根据地，也没有自己的这个经济积累。 对， 他所有的财富啊都在他那个牛马羊， 嗯， 骆驼上的。 嗯， 你马你可以骑着跑得快，人跑得快哈，那个羊跟着你马队一块跑，他肯定跑不过来， 不能跟着你打仗去。嗯， 那么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中原军队过去以后呢，就会他们给他们造成很多的损失，那些羊我们也带不回来， 对， 牛也带不回来，当时就杀了，然后呢淡水湖里一扔，然后呢， 哦， 一腐烂了以后，那个湖水都不能再喝了， 嗯， 就没法活了。而且呢，很多的时候呢，打仗和这些牲畜的杀了以后造成的瘟疫，都使得草原地区这个游牧民族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说打仗实际上是双方都付出巨大成本的一件事。 这个和为贵，一方面说明它珍贵，另外一方面也说明它很难得。 是， 它到来以后你的珍惜，刚才你不是说了有一个例子吗，这个十多年的边境无战事，这是对双方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啊。 是， 嗯， 尤其是对于咱们这么多年中华文明的继承和发扬，看到有一些相关的资料也是在说，长城的这个修筑啊，它其实贯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几乎全部的历史，巨大丰富的人类社会文化的遗产， 嗯， 又是半个中国的地理、历史、民族文化的集合体，所以它的博大才是举世无双的。就像刚才那您说的这小布什一样，到了那儿也只能是赞叹的份儿了哈。 嗯，其实董老师在自己的一本书里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假设，他说：“假设中国就没有修过长城，那也许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啊。”这是一种假设，但是你细细想来，也许历史就真正的改写了，因为这种秩序的构建，因为长城的存在，才有了今天延续下来的中华文明。 四大文明古国那三个是吧，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全都灭绝了哈， 嗯， 只有古代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文明延续下来。 嗯， 你想75%灭绝了，你这25%为什么不灭啊？你也有灭的可能啊，你灭绝是正当的。 嗯， 大家都灭绝了，你为什么不灭绝啊？就是它一定是有支撑，它就几千年走到今天的一个核心的支撑。那么这样的一个理由是什么？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啊，我们叫什么？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啊，我们找到了什么路径呢？叫多元利益平衡基础上的一体利益最大化的路径。 嗯， 就多元利益平衡基础上，然后呢，我们中华文明的、中华民族的主体的这样一体利益最大化，所以说大家才能走到今天。如果天天是谁都想把谁灭了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大家一起能携手走到今天，是吧？ 嗯， 那么这样的一条路径实际上是人类文明走向的唯一出路。 对， 就是以后我们人类要不想迅速的走向灭亡，不想像那 75% 灭了一样，那你只有共生共存。 对， 是双赢也是多赢。 而我们的长城无疑在历史上充当了一个维持秩序、实现多元共赢的不可或缺的角色。所以我们说，长城不仅仅是一道墙，长城之伟大需要每个人细细的去解读。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收听。 都说长城两边是故乡， 是故乡。 你知道长城有多长？ 你知长城有多长？ 它一头挑起大漠边关的冷月，它一头连着烟 白花香， 你知道多 少风雪霜， 你知多少风雪霜， 饮去了千万英雄只是滴血肉，拨出万里山河一轮红太阳， 太阳 长长长 长长 长长长， 谁把心